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系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麦家俊。麦家俊你好。 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跟住落嚟讲嘅题目咧，就可以话系呢几年大家都感受好深嘅嘢啦，就系通胀啊，百物腾贵啊。嗱，其实消委会咧就系都会定期做一啲嘅超级市场货品价格嘅调查啦。 系， 咁啊，最新咧就喺今日咧，消委会又公布新一年度嘅调查结果啦。咁佢哋咧就系揾咗咧就系三间大型连锁超市，包括系伊昂、百佳同埋惠康同埋佢附属品牌嘅超市啦。咁就喺2021至2022年间嘅货品价格资料啊，咁就比较翻咧就系嗰个嘅货品嘅售价吓，嗰个变化系点样？嗱，其中咧就揾到咧系如果系一篮子嘅超市货品咧，嗰个平均售价咧就喺旧年重拾升轨啦，咁啊上升2.1%啊。咁如果咧就系以13大类嘅货品嚟计咁样啦，升得最多啊嘅食品类别咧就系粮油食品，即系讲紧就系食米啊、食油等等啦。呢一类嘅食品咧，嗰个升幅咧就系5.4%， 好犀利。 咁其次咧就系杂粮调味啦，吓包括一啲嘅谷物类早餐啦、即食面啦、粉面啦，以至系调味料啦、酱料等等嘅。咁呢啲杂粮调味嗰个升幅咧就4.8%，罐头食品咧亦都系升4.6%嘅。咁如果咧系以即系再细分啊，吓即系一啲嘅食物嘅类别系食物嘅一啲细项嚟到睇咧，咁更加见到咧系部分嘅一啲升幅咧更加达到双位数啊，譬如话系牛油啦升15%，茶包升11.7%，芝士升10%，同埋食油咧都系升10.1%嘅麦家俊。 系啊，咁咧即系其实今次嘅加幅咧，其实有啲去到双位数字咧，其实真系亦都系几夸张啊。咁啊，亦都根据消委会咧个研究同埋试验小组主席嘅谭凤仪讲咧，其实咧呢啲超市货品嘅整体加幅當然不理想啦，咁而部分咧導致到加幅嘅嘢咧，其實同之前一年前開始嘅俄烏戰爭係有關係嘅。咁其實我哋自己去做即係生意嗰啲咧，其實唔止係一啲消費品嘅價格噶啦，其實一啲原材料嘅價格啦，或者係一啲比較技術性嘅一啲貨品嘅價格咧，其實都喺過去一兩年嚟講咧，升幅咧都唔少嘅，有啲可能係即係去到3-5%都有嘅。咁所以其實整體嚟講咧，其實成本上漲呢樣嘢咧，都因為即系过去嘅疫情啊，或者系俄乌战争啊，会有关系。咁消委会亦都觉得咧，喺佢哋认为咧，喺个疫情里边咧，储粮嘅呢个现象咧，亦都系同呢一个食品价格嘅上升咧，可能系有关都未定。 嗯，不如喺呢度都呼吁下各位听众啊，咁都问下大家有冇感受到呢个超市货品价格啊？咁喺过去一年有上升嘅情况咧，对于大家个生活成本有几大嘅负担系增加咗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嗱，头先都讲啦，一篮子超市货品嘅平均售价咧系上升2.1%啦。咁其实呢个升幅咧系高过呢个消费物价通胀指数啊，即系个政府作出嘅一啲通胀指数啦。咁而咧就头先你都讲到一啲嘅背后嘅原因啦。消委会咧今次都有咧系问翻几间超市受调查嘅超市嘅意见啊。咁啊，百佳咧就话咧系其实佢哋嘅记录 啊，又好似嗰个货品价格嘅上调幅度冇消委会调查所得嘅咁多，可能系即系佢哋感受到嗰个调查嘅升幅咧系细啲嘅咁。咁而咧亦都话咧系譬如惠康咁样啦，咁啊话以前咧已经系推出过一啲嘅指定货品低价计划，咁啊今嚟紧咧都会喺今年4月1日咧就系再度延续呢个嘅计划啊，咁就希望咧锁定一啲嘅食品啊、日常用品嘅价格啊，希望可以维持不变嘅呢啲价格。咁Eon就话咧，亦都讲到话啊，系同你所讲啦，疫情持续啦，物流啊、原材料、劳工呢啲成本咧都系不断上涨啊。咁都话咧会利用咧就集团系全球集中去到采购嘅系统，并且咧就从海外咧直接采购商品咧，去到减少嗰个嘅货品嗰个价格嘅升幅嘅咁。咁啊，点样理解呢啲嘅货品嘅一啲升幅嘅情况咧？咁而即系譬如我哋小市民嗰个嘅生活啊，有几大嘅影响咧？又或者系政府又有啲咩嘅可以啲咩办法可以帮助到市民咧？咁都开放我哋嘅热线啦，1872311，1872311，俾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麦家俊，不如都问下啲业界究竟感受到嗰个嘅商品价格嘅幅度又上升系点嘅情况啦？ 好啊。 电话旁边咧有港九罐头洋酒伙食行商会主席叶本良啊，叶本良你好， 叶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系 你好啊，各同埋咁多位听众， 你好啊吓。刚才都引述消委会嘅调查啦，就话如果睇超市嘅货品咧吓，粮油食品嗰个升幅咧就系5.4%嘅，杂粮调味料咧亦都系上升4.8%啦，罐头就系4.6%啦。你哋呢一行咧，咁就做一啲嘅入口生意啦。咁又会唔会话都感受到即类似嘅升幅咧？还是系你同唔同意呢个升幅嘅调整咧？ 其实呢个升幅已经系相对上比我哋原先嘅预计系少噶啦。其实系讲翻，因为自从上年疫情开始咧，其实到而家，因为头先主持人你都讲啦，俄乌战争啦，加上美国嘅加息啦，同埋种种嘅原因，人工啊，同埋啲食材嘅上漲咧，其實有部分嘅外國罐頭，其實加幅已經去到30-40% 噶啦。我透過業界嘅反映翻俾我聽，譬如還好就係香港嘅罐頭，大部分有80-90%咧都係從國內嚟嘅，咁相對上嗰個加幅就會比較少啲咯。其實加5% 已經是相對比我哋預期係少嘅啦。其實 我哋頭先睇 上快樂， 我哋見到啲資料裏邊咧，即係加幅裏邊最高嗰四組貨品咧。頭先你都講罐頭，其實都好犀利。有一啲其實罐頭、蔬菜、水果嗰啲去到39%，跟住之後罐頭湯啊35%啊，跟住之後都係30%+。嗱，頭先我哋都有討論過咧，其實陸宇光都有講，超市嗰邊咧就覺得佢嗰個價格冇想象中咁高，但我哋都明白，即係通常佢哋都運用到我哋市場嘅一啲優勢啦，就係可以大幅咁樣去購入一啲商品。令到價格會有一個優勢喺度，但係對住啲中小型嘅商户咧，去同供應商去購置呢啲貨品嘅時候，係咪更加難咧？其實 相對上係嘅，因為始終係嗰個原材料，尤其是嗰個運輸費，而家個石油嗰個成本咧，其實比我哋以往早兩三年嘅加幅咧，係達到超過一半嘅啦，而家啊。之前疫情更加有甚，係升幅係2-3倍嘅個運輸費，而家係回落咗噶啦，但係回落咗比相對上之前係都加得犀利嘅。 咁喺呢個狀況之下，其實喺最終嗰、那個售賣價格、那個零售價格上面咧，係咪都又有翻個相應嘅調整？嘅實際上嚟講，過往啊喺業界裏面，其實真係市民承受嘅一個加幅，其實大概幾多%到咧？ 而家相對上，我睇翻由上年開始，其實我哋已經係好少加價，加幅大概5%左右啦。但喺個供應商，即係譬如啲廠房嘅所有種種係加埋上嚟咧，其實係超過30%噶啦。而家今次嘅加幅其實係講緊係上一年嘅啫。嘅加落去，因為有時即係我講翻俾你聽，我哋譬如供應商去加一間超市嘅價錢嗰時候咧，係唔係即刻反映出嚟嘅？係需要譬如三四 三個月或者四個月咧，嗰、那個真正價錢咧先會再反應嘅。 嗯， 即係我哋賣俾佢就唔係佢即刻會加翻價嘅。 系，可唔可以都讲多少少咧？其实你自己感受到，即系譬如边啲类型嘅货品啦，或者边啲来源地嘅货品，嗰、那个嘅加幅系特别犀利嘅咧。咁而你头先都讲啦，咁实际上你哋加俾消费者嗰、那个嘅加幅咧，都系冇加尽噶。咁你哋用咩方法去到吸收咗嗰啲嘅升幅嘅咧？ 其实而家大部分嘅喺外国嘅进口，又是喺美国啊，或者喺啲。南非啊，相对上佢系水果啊，譬如啲粟米啊，相对上就会好贵啦。而家即系嗰个成本系变咗贵咗30%-40% 啊。因为美国差唔多两三个月咧就会再调整一次价钱，但系有时调整嗰个价钱系达到10%啊、20%双位数字咁加幅嘅。咁其实而家我哋点去对应咧？其实就因为始终我哋所有嘅罐头咧，大部分都系源于中国嘅，同埋内地嘅市场啦。咁我哋而家就有部分嘅成本同埋个生产线咧，其实都转移咗翻内地嘅啦，已经吓，即系可能进口嘅货会比之前嘅即系少啲咯吓。 嗱，咁你哋用咩方法去到減少或者轉嫁俾消費者嘅呢個價格嘅升幅咧？ 唔係多數都會用物流咯，而家我哋會集中即係統一個物流嘅處理啦，同埋會盡量嗌少啲個盡量擺少啲喺個倉存方面咯，嚟控制個成本咯。兼且我哋都密切咁同中國政府有。密切嘅聯繫嘅，因為如果係喺中國咧，罐頭係一個戰略物資嚟嘅，咁政府係有補貼落去俾我哋嘅商户嘅，咁其實就喺嗰個會反映翻出嚟咯， 其实今次嘅消委会嘅调查咧，咁当然录到系好多类型嘅货品咧系有价格上升嘅情况啦。咁但系咧，亦都有少量嘅货品咧系有录得跌幅嘅。咁譬如话咧系葡萄酒咧，今日录到系跌咗5.1%，咁属于系佢哋调查里面最大跌幅嘅一类货品。咁我知道你自己都系做呢个酒精类饮品嘅一啲贸易啦。咁你自己又同唔同意呢个调查结果咧？ 其实都系。相對上，因為個疫情啊嘛，大家封咗關咧，變咗嗰、那個出入口嗰個銷量咧，其實係下跌咗嘅。你要睇翻係其實上年到今年先開翻關啊嘛，即係通翻關，所有嘅餐廳啊，譬如嗰啲場所咧，其實相對上都係閂咗門嘅。咁令到翻我哋香港嘅市民咧，而家開翻關又出咗去遊浮，係咪先？咁相對上喺本地嘅消費咧，係相對上一定下跌嘅，同埋個銷量都會下跌嘅，咁我希望會逐步咁，而家自從開翻關，可能就會回復翻之前嘅水平咯。 講緊之前嘅水平嘅意思咧，係講緊個銷售啊，定還是個即係個成本嘅水平啊？ 銷售啦，銷售嘅水平咧，咁你要再睇翻，其實因為。之前喺法國嚟講，譬如我哋都有疫情啦，但係相對上喺外國都係有疫情嘅。咁就算佢哋生產咧，其實某部分個國家咧都係出現咗問題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可能好簡單，佢冇人去採集，去做收成，咁自然就冇走樣啦，係咪啊？咁相對上反映出嚟，而家我諗要一兩年。嘅時間先會回復翻正常咯。 明白。我諗，但市民最關心嘅就係會唔會即係繼續捱貴貨啊，或者係繼續會加價咁樣啦。咁而家即係當然開翻關之後話，希望嗰個銷售翻翻原本水平，但係同時間成本上面會唔會話而家全球都基本上都復常啦？咁即係喺物流啊，或者其他嘅成本啊，或者個個翻去原本嘅工作崗位度啊，會唔會令到呢一方面嘅價格其實係有機會喺嚟緊個一兩個季度裏邊會有調整嘅空間咧，向下調嘅空間？ 咁都有時都可能比較難少少，因為可能你而家就算開翻關，我哋嘅人工啦，同埋嗰個租金嘅壓力咧，都係相對上大咗嘅。咁而家我面對譬如香港咁， 係真係有好多工作係冇人做嘅。咁我就我自己為例，可能我哋嘅公司都會去加薪啦，咁去挽留自己嘅人才啦。咁相對上嗰、那個我諗嚟緊嗰個減價嘅空間係相對比較少嘅、 okay. 啊， 因為始終仲係有戰爭啦，同埋我都頭先講最開頭咁、美國又加息咧，好、多嘅廠房其實都係去借貸去維持生意噶嘛， okay. 因為之前疫情冇生意係嘛，咁相對上佢哋呢啲係都會額外增加咗個成本嘅。 Okay. 好，唔该晒叶生，多谢你吓，倾到呢度先。叶本良先生咧就系港九罐头洋酒伙食行商会嘅主席嚟噶。咁啊，加俊啊，呢啲嘅货品嘅内货价上升啦，咁当然都影响咗一众市民嘅生活啦。咁但同时咧，亦都影响一啲咧做食物援助嘅机构噶。 系啊， 佢哋都要做采购好多呢啲嘅食物咧，去到援助一啲有需要嘅市民啦。咁佢哋嘅感受又如何咧？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长道卫理观塘社会服务处天良网。短期食物援助服务队的督导主任关永成，关永成你好， 关生你好， 是主持好， 你们的角度又见到那些的粮油杂货等等那个的价格升幅又怎样呢？ 我们看回最近即是过去一年的升幅啦，其实就罐头的升幅大概是 5% 左右的，那就食油的价格就升幅就相对明显一点，就都有超过一成的升幅的，那另外一类比较升幅明显一点的就是面类的升幅啦，那都是有接近一成的升幅的，是啦。 那对于你们做食物援助有没有影响啊？ 对我哋嚟讲就因为我哋都系即系政府资助嘅服务啦，咁其实都整体嗰、那个消费物价指数都上升咗嘅，咁而政府俾我哋资助都系按消费物价指数去到参考啦，咁所以整体嚟讲系暂时嚟讲个影响就相对细啲嘅。 咁会唔会话都要有一啲嘅特别啲嘅采购嘅策略啊、方法啊，去到应对呢个物价升幅嘅情况呢？ 我哋都有嘅，其实即系随住疫情之下，我哋都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嘅疫情，都令到我哋即系尝试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到做啲采购啦。咁包括就系会有搵一啲多啲唔同嘅供应商去到即系做合作啦。咁万一即系某一种货品个供应短缺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有其他嘅货品去补充到啦，系啦。 咁其实就见到头先都听到啦，係商会嘅人士都讲啦，咁嚟緊嗰个嘅市道呢，相信都係仍然都会维持一段时间啦，嗰个战争啊，以至到呢美国息口等等嘅情况呢都会持续一段时间。你哋会点样去睇嚟緊嗰个嘅服务同埋采购嘅工作呢？ 我哋嚟緊嗰个服务可能都会即係随住一段过一段时间，即系社会整体都开始复常啦。咁其实外面经济环境真系相对好咗嘅，系啦。咁基层嘅市民个即系当然就比较容易啲揾到份工，其实一件即系都值得开心嘅事嚟啊。咁但系就都会担心嘅就系即系嗰个通胀，如果再急速咁样上升嘅话咧，其实即系人工未必追得到个通胀。咁其实基层市民嘅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百上加斤啦。 不如都系啦，问下你啦。其实相信你哋都接触唔少嘅基层市民啦，咁譬如话嚟接受援助嘅市民，佢哋而家个生活环境系点样噶？即系佢哋面对住物价通胀，佢哋有几大嘅压力呢？ 我哋所接触嘅街坊里边，其实就就住食物方面啦，即系多咗去听到佢哋讲话，即系出边买嘢食贵咗，即系无论系去出边嘅餐厅食。嘢買食啦，或者係即係買一啲新鮮嘅食材包起煮啦，佢哋都覺得出面嘅嘢係明顯同我諗同一年前係有一個相對比較大的升幅嘅。咁另一個就係因為我哋都接觸咗基層家庭啦，普遍香港基層家庭都面對住一個租金或者住屋嗰個嘅壓力都好沉重嘅，咁都陸續聽到就係可能個租金嚟緊都會有機會會再上調啊，令到佢生活會更加困難咁樣啦。 明白，好啊，多謝曬關永成，多謝你。 係，好，拜拜。 關永成咧就係食物援助机构啊，就系循道卫理观塘社会服务处天良网短期食物援助服务队嘅督导主任。嗱，麦家俊，其实今次消委会嘅调查咧，除咗就系头先讲啦，嗰系五十几组嘅货品之外咧，亦都有调查埋咧，就系网上售卖货品。 品嘅价格啊，即系啲超市喺网上面售卖嘅货品。咁都发现到咧，今年咧系上升系4.5%啊，咁亦都系每年嘅首季咧就系比前一年嘅同期咧都系高噶。咁譬如话咧系用2019年嘅首季相比咧，就更加系咧呢系80项嘅货品咧嗰个平均售价上升12%添。各位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在团结香港基金一个论坛上发表视像致辞，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已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是一条不用通过扩张和战争，不用搞两极分化，不用先污染后治理，不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不用放弃崇高精神追求，并且可以推动现代化人口倍增的全新现代化道路。郑雁雄认为，中央政府赋予香港比以往更为重要的角色和使命，本港独特地位和优势将会更加凸显。他說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重大優勢將會為人民幣國際化發揮更大作用，而香港文化多元的重大優勢理應保持東西文化匯粹的特色，形容要保持馬照跑、舞照跳、鼓照炒。消息指，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視察香港期間曾經與與會的人士提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主管香港事务。本台上个月报道，在七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的丁薛祥已经接替卸任常委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出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澳门新华澳报亦都报道，港澳办副主任杨万明上个星期三会见澳门新闻界高层访京团的时候说，丁薛祥出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有五人，分别是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黄小雄、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以及夏宝龙。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为舒缓社福界护士人手短缺，政府会在未来五年额外资助超过1700名学生修读普通科登记护士训练课程，受资助的学生需要在毕业之后在社署认可的福利服务机构任职普通科登记护士，不少于连续三年。孙玉涵出席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的时候表示，本财政年度政府投放在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预算是1210亿元，占整体政府经常开支大约21%，是各政策组别之中位列第一。本年度投放在安老服务的经常开支预算大约150亿元，较2018-19年度增加大约74%。在北京，外交部被问及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确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发言人汪文斌重申，有关国家应当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汪文斌指出，台湾归还中国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就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他強調，島內台獨分子在外部勢力縱容和支持之下，不擇手段推行分裂活動，破壞台海現狀，是造成台海局勢緊張根本原因。汪文斌批評，明裏暗裏縱容支持台獨分裂活動，甚至將反對台獨分裂說成是改變台海現狀，是背離而不是踐行一個中國政策。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隧道管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需要实施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去到收费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几远。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龙翔道去观塘的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排到去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轮流闯到十一仓，误扯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即刻申请同绑定付款方式啦！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按金同行政费全免。青沙管制区会率先喺5月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其他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陆续推出。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消委會今日公布咧，佢哋就住超市價格嘅調查啦。咁就發現到咧，就係2021至2022年咧，嗰個嘅貨品價格咧，就一籃子嘅平均售價咧，係比舊年同期咧就係上升2.51%。咁其中某啲組別嘅某啲類別嘅貨品咧，包括係糧油食品啦、食油啊呢啲啦，同埋咧就係雜糧調味，即係講緊嗰啲嘅谷類早餐啊、即食麵啊、粉麵啊、酱汁等等咧，以及咧罐头食品等等呢啲嘅食品咧，系个加幅咧系更加高添。咁各位听众，大家有感受到个情况系点样咧？系咪都见到超市啲货品系贵咗唔少？咁都令到你大家嘅生活压力都系多咗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麦家俊嗱，咁唔单止即系头先讲嗰个升幅咧，就系讲紧按年嘅升幅啦。咁如果咧就系比起成个疫情嚟讲啊，吓，即系今年吓2022年，即系讲紧旧年2022年，比起2019年咧嗰个比较咧，咁今次消委会都有做到。 系啊。 咁当中发现咧有几组嘅食品咧，那个升幅咧成30%几吓，咁分别咧就系罐头蔬菜水果啦39%，罐头汤35%，呢个罐头鱼32.6%，罐头肉32.2%，全部咧都系劲升超过30%。麦家俊 系啊，因为头先其实都我哋有讨论过，就话呢个就系嗰四个最大嘅升幅咧，全部都系罐头类。咁头先嗰啲嘉宾都有讲过咧，其实罐头本身咧，其实就算系内地都好咧，都系一个战略嘅物资嚟嘅。咁啊，其实一个正式嘅加幅咧，可能係比佢仲誇張，因為頭先都有講過，即係 罐頭嗰度咧已經係有少少補貼嘅成分添啊，喺內地度出口。咁所以其實我諗實際上嚟講咧，嗰、那個成本嘅上漲同埋影響市民嘅日常生活咧，嗰、那個水平咧都幾明顯啊。 嗯，面對住呢啲嘅物價升幅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可以處理咧？政府有咩可以做咧？嗱，之前咧就係預算案啦，今年所發表嘅預算案咧就講到話會派發消費券啦，係就係合資格嘅市民可以攞到5000元或者2500元。尋日就開始發放第一期。咁佢够唔够用呢？对于基层嚟讲，系咪可以帮到佢哋嘅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施丽珊啊，施丽珊你好。 系你好， 施小姐你好。 头先我哋就引述消委会嘅调查，就发现呢啲食品嘅加幅啦吓。咁你自己接触啲基层市民啊，又听到佢哋个情况系点咧？ 佢哋都话好贵啊啲嘢，依家最近都仲加咗价，咁佢哋话通常咧，我唔知即系巧合啊定系点啦，总之佢话一出消费券咧，啲物价梗系会贵过之前嘅。 嗯 嗯， 佢话最难加样样都加，咁最犀利嗰个就蛋类咯，佢哋话。 嗯 系。 啊哈，咁好多日常用品啊、食品啊都系加咗价，咁都系加薪都10几%、20几%咁样嘅。 嗯。咁面對住呢啲食品嘅加幅咧，咁基層市民有冇話係點樣去應對咧？ 買少啲咯，唔敢買咯。 嗯， 係啊，即係直頭冇去買，或者買少啲啊。咁有啲就再睇下有冇邊度有得免費食物，咁佢咪去攞免費食物啊，咁、樣咯。 以你所知，有冇啲更加係影響到佢哋嘅生活甚至健康嘅質素啊？ 我谂好多居民咧，如果佢冇乜钱去买肉或者买啲咩营养，佢就会食蛋嘅，或者奶嘅，即系睇下会都蛋啊，应该平啲噶嘛。咁啊，都再贵埋嘅时候，就会即系令到佢哋可能蛋白质咗去点样补充嘅时候，都会有个困难咯。因为肉嗰阵时，始终都系比较起价贵嘛。 嗯，但会不会是去到一个比较即是比较令人忧心的程度，就是其实如果连头先所讲肉类其他比较贵的食物呢他们都不买了，但连蛋都贵的时候呢，即是直接平时吃的东西就是夹硬地就洗少了的了，会不会已经是对健康仍然有影响呢？ 会的，营养啊健康啊尤其是啲细路仔发育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咁其實你有啲你要做嘢各樣呀，如果你少咗一啲類型呢都會，所以有時有啲居民佢會好易攰呀，啲小朋友好似唔係好夠精力呀，或者嗰個營養唔係均衡同埋係唔夠囉。 有冇啲市民同你反映過呢，即係而家佢哋嗰個薪酬水平啦，甚至乎可能有啲係攞綜援㗎啦。咁其實如果講話要維持返即係佢哋平時一個基本嘅生活開支嘅質素呢，其實因為過去嗰一段時間都唔係淨係食物係主要啦，去上升嘅時候，其實而家會唔會話有差幾多錢，或者其實佢哋要有啲咩影響呢直接？ 其實會令到佢係啲錢更加唔見市咯。啊，咁好多佢哋就會要減少個份量啦，同埋要喺買啲比較過期啊，或者甚就嚟過期啊，啲嘢甚至過期佢都會叫食啦。咁另外就要周圍去揾下啲免費食物啦。咁政府嘅食物銀行咧就如果你係冇攞綜援有低收入先至可以攞嘅。如果你攞綜援就直接頭唔得添。 嗯。 咁跟住可能有啲其他嘅團體啊，咁另外佢哋都要搵啲特別嘅時間俾佢，有啲你買剩啊，要就嚟爛啊嗰啲，咁佢又去買囉。 嗯。咁、你會 就、尤其是唔係個個有啲可能要翻工嗰啲嘅，未必個個得閒去做呢個動作㗎嘛又。係啊，咁第二都唔係個個都可以攞到免費食物，就算係食物銀行其實都係半年8个星期嘅啫嘛。 咁有冇啲 都係非常不足嘅？ 咁有冇因應住呢個改變呢，過往嘅一兩年有冇一啲特別嘅program， 即係一啲狀況係可以係去幫助到基層去舒緩而家佢哋嘅壓力㗎？ 有啲坊間都個團體，我哋自己都有啦，同人合作一啲飯盒啊，或者真係再俾多啲券佢哋或者俾一啲基金佢哋，等佢哋去容易啲買咯。咁另外，我覺得政府嗰個食物銀行其實佢應該係可以延長嗰個時間咯，即係唔係如果係真係有啲好困難嗰啲嘅家庭，可唔可以即係唔係淨係8个星期，而可以即係不斷可以申請啊？咁另外就係綜援嗰啲，如果係啲通脹得太犀利嘅時候，其實綜援我咪嗰度可以有多多少補貼咧，定係有啲綜援嘅人士，就算你唔係可以攞曬食物銀行，咁啊，我起碼減半都好過冇啊。 因為其實基本上係的確係貴咗好多嗰啲食物。 嗯。嗱，咁喺今年嘅預算案發表之前咧，都有唔少嘅議員提到話咧，就係通脹嘅問題啦。咁希望咧可以再派發消費券啦。咁最終咧就係今年嘅預算案咧就係宣布話會派發5000元嘅，即係合資格嘅市民啦嚇。咁就係5000元嘅電子消費券啦。咁啊，尋日就開始派第一期啦。咁你又覺得呢啲嘅措施啊，幫唔幫到基層嘅市民咧？有咩嘅其他嘅措施可以做咧？ 其實居民嘅意見，如果係政府要補貼咧，即係纾贫解困就最好就梗系俾现金嘅，咁佢哋可以选择去一啲即系唔同嘅铺头或者再平啲嘅时候去买。咁但系派消费券就全民都派嘅时候咧，其实个通胀就会犀利，同埋嗰个加价会犀利，同埋佢一定要去指定一啲真系会用到一啲消费券嘅地方咯。咁有阵时有啲铺头再平啲，但系佢冇嗰个消费券可以用得到嘅时候，佢就用唔到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司丽珊，多谢你啊。施丽珊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你嘅意见。电话旁边有位听众莫先生喺度，莫生你好， 莫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想讲讲呢个惠康嗰啲同埋百佳，我唔系好清楚，惠康好清楚。喂，一年加两三次价，嗰几年啊嘛，政府咪俾咗四亿嘅，我入去减价，唔减价仲要加价。佢時啲食物館咪做到六點嘅，所有食物館啊，咪要局要幫襯佢啦。原來嗰日佢減價啦，原來唔減仲要加價喎，即係連加兩次價噶。有啲加蚊，有啲加兩蚊噶，好嗰啲加價離曬譜嘅，真係喂呢個咩？呢個銀龍炒飯啊，揚州炒飯都60元掉啊！喂，我哋啲窮人點食得起啊？大佬茶餐廳你一間咪高級 high class 啊，係嘛？ 我估你之前系讲紧即系超级市场都攞到一啲政府嘅保就业计划嘅资助啦， 吓、啊。四亿啊，林郑月娥同埋阿陈茂波俾佢噶。 我想问下，除咗即系头先你讲炒饭嘅货品之外，仲有乜嘢嘅货品你见到系有加价咧？ 我苏超因为食嗰啲人请我食，哇60元碟炒饭有冇搞错啊？ 嗯。 我第二次都唔敢谂去啦，关银龙啊。 嗯，咁你自己点样去应对呢啲嘅食品加幅啊？ 喂，仲有乜嘢啊？你政府啊，俾啲生果金同埋啲综援嗰啲60岁以下嗰啲啊，得2000多元嘅，你加3.7几或者加差零蚊80元到，喂，有冇搞错？一个月加几十元？喂，你唔加好 我 加啦，陳茂波。 OK， 好多謝曬莫先生咧，都講咗佢嘅一啲觀察同意見啦嚇。嗱，我哋咧就呢個時間咧都休息一陣先，咁啊轉頭翻嚟咧亦都係講講第二啲話題啊，或者咧有聽眾繼續想講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 I want you to leave, I want you to leave, 我想你离开。入面 want you 连埋之后听落去呢会变得好像 true, 他说 true, 这样。为什么不是 to 呢？为什么不是 I want to leave 呢？为什么听落去的音会这么怪的呢？其实呢就唔会系 true 嘅，唔系 T R U E， 因为 T R 咧会听到 true， 你会听到个卷嚟嘅 true， 呢个先系 true T R U E。而 I want you 咧 ，want you 咧，嗱，当你读得慢嘅时候系 want you， 但系读得快咧，大部分人咧就会读成咧 want you。就咁样楞埋，咁呢个咧就系 T 楞埋个 U 快少少就变咗 true，more like chew than true。OK， 咁所以咧系 I want you to leave， 就唔系咧有 o 音嘅。OK， 咁所以听众嗰个问题话，明明 want you 入面只有 T 音没有 o 音，冇理由会变咗个 tr 噶，咁个答案系唔系 tr， 系 chew。你当系 ch 咁嘅音就得啦。听日咧，我哋俾多几个例子大家 ，t 后面楞住个 u 系点样嘅。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嚟到下昼嘅5:49啦。麦家俊啊，呢一节咧想讲下咧，有关于系夏宝龙主任啦，即系讲紧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上个星期四开始咧就嚟到香港考察啦，咁个行程今日咧已经踏入第五日啦，咁都沿途咧就见过唔少界别嘅人士啦，包括官员啦吓，仲有就系一啲嘅立法会议员啦，终审法院啊、法律界啊、人大政协啊等等嘅，咁亦都有啲嘅言论啊、说话咧、讲话咧系引起社会嘅一啲讨论吓。咁话说咧就喺星期六咧就系夏宝龙主任咧就系出席呢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嘅开幕礼暨主题讲座嘅时候咧，咁就讲到话咧，就而家嗰个嘅好局面咧系来之不易啦。咁同埋咧都讲到话咧，系每名居民咧都要为维护香港同埋和谐咧系和谐稳定啊，出一分力同埋贡献啦。佢其中讲到话咧，游行咧不是表达利益诉求嘅唯一方式，人们善良嘅愿望咧，好容易被别有用心嘅人咧系利用同埋操纵，甚至被歪曲成为政治问题，进而诱发社会对抗。咁呢一番话咧，都引起咗一啲嘅社会讨论啦。咁以至到咧，就喺寻日咧，佢喺见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咧，咁就亦都就住呢一番说话咧，去到系解话吓。咁就讲到话咧，就并不是咧，就系唔俾游行，咁只系话咧唔系唯一嘅方式。更加讲到话咧，佢昔日喺做地方官嘅时候咧，遇到市民上访嘅一啲经历吓。咁嗱，其实嚟緊呢好快就係5月1日啦。咁过往呢都有唔少嘅劳工团体呢就係会趁住劳动节呢就係申请一啲游行㗎。咁但係今年呢就究竟能唔能够做得成呢？咁有啲机构呢，有啲团体呢申请咗一段时间呢都未能够呢係获得批准㗎。咁究竟仲会唔会做得成呢？咁呢个时候不如我哋都搵嚟其中一个有申请嘅团体同我哋倾下呢，究竟而家个最新嘅情况系点呢？电话旁边有劳联嘅主席，亦都系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啊。林振声你好， 林振声你好， 你好。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仲系咪继续申请游行咧，还是系点样咧？ 我哋就其实上个礼拜咧，就其实都因为嗰个报名人数即系比预期差啦。咁我哋其实上个礼拜就已经决定都同警方希望再沟通，咁即系有冇进一步消息啊？如果冇咧，我哋就索性取消啦。因为就算如果批咗咧，我哋都未必有咁多人，咁其实如果人数唔係太多，好简单去第一个请愿信啊，其实又未必需要申请㗎嘛，咁变咗就即係可能我哋就咁样处理啦，因为早两日就係假期啦，咁今日我哋就再确认一次啦，咁真係又未有咩消息，咁结果我哋就係取消啦，同埋撤回嗰个申请啦。 即係都确定係会撤回㗎啦，係咪？ 系啊， okay. 我哋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咧系咧，其实而家你话啦，即系本身个游行嗰个人数咧，就未必系即系你哋嗰、那个当初嘅谂法。咁而家你哋系即系改用一个即系大家请愿性嘅方式啦，系嘛？而第二咧就系其实你头先都讲紧，一直都话未收到即系警方嗰边嘅一个确认嘅。咁所以其实即系。而家嗰個狀況係一直以嚟等咗好耐，就算你哋俾曬資料都好嘅，警方都仲未有一個正式嘅批准嘅方式係嘛？ 係啊，因為嗰、那個人數其實早嗰個零禮拜都開始有啲工友即係問我哋啦，其實批咗未㗎？如果唔批咧？未有消息呢，我就嗰日就可能唔参加啦咁样。咁其实我哋了解过啲工友嗰个睇法啦，因为佢哋都即係感觉上觉得好似成个社会或者警方都好关注今次嘅游行，过往可能冇咁关注嘅。咁加上有可能有啲措施比较严格啦，係咪要攬号码牌呀、啊、咁佢哋始终係打工仔嚟㗎嘛，咁加上参加得工会呢啲游行都係争取最低工资呀、啊、加人工呀、啊、咁可能即係会唔会担心自己嗰个雇主呀、啊、或者同事点睇呢，原来你入咗工会，即係过往就可能冇乜咁多人关注，但今次好似聚焦咗喺度呢，始终啲工友都有啲担心同埋有啲压力啦，同埋即係啲 工友都擔心如果一旦被人騎劫了，警方如果要做一些調查的時候，會不會都關我事呢？咁樣。咁另外你剛才提到即係呢啲就係工友嘅擔心啦。咁另外你剛才提到警方嗰、那個事實上我哋都同事呢都有時中段嘅時間可能又交過一啲資料俾佢啦，就住啲路線啊、安排啊，但係警方就都一直又冇好清晰講話批或者唔批啦。咁我哋都係一路等，咁等嘅過程又見到啲人參與嘅人數又唔多啦，咁所以就不如就撤回啦。咁我都理解警方可能喺嗰、那個考慮上面未必係，即係我哋又考慮去表達訴求啦。咁警方我都覺得佢可能係就住一個安全嘅形勢會全面評估，需要時間耐啲。咁呢個我都無可厚非嘅。 不如都問下你啦，唔知你方方便講就係，即係你話去到報名參與遊行嘅工友人數就未如理想啦。其實係有幾多啊？ 其實係有幾多啊？依家可能都係三四十人到啦。 咁真係比以往嘅遊行參與人數少好多喎，你點睇呢件事呢？ 其實我哋都係，其實我哋原本呢就都係百幾人嘅啫，咁開始可能上個禮拜都陸續續都收到有啲工會擔心啦，可能即係喂會唔會即係成個社會咁關注啊，咁我哋都覺得其實就有少少嘅可惜啦，因為我哋過往嘅遊行都係除咗表達訴求之外，仲係輕鬆啲嘅形式嘅，即係有啲工友帶埋啲小朋友嚟啊，咁一齊行啊，咁你咪當係一個慶祝節日囉。咁但係就比較可惜嘅地方就真係經過2019年之後，即係成個遊行就好似等同咗暴力，咁亦都係真係嗰時有啲激進嘅分子係騎劫咗啊，咁變咗成個社會對遊行嘅睇法啊，或者警方針對呢啲遊行呢可能會採取一啲嚴格嘅措施囉，咁就係真係嗰時有啲暴力嘅分子係騎劫咗，咁所以呢方面我哋又覺得有啲可惜啦。 係林鄭星啊，但係頭先都有講呢，就係其實警方一直都冇回覆你哋啦，其實以你哋咁多年嗰個搞遊行嘅經驗呢，即係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常態，就係其實佢哋本身嗰個回應都係頗慢嘅，定還是同以往相比喺你哋目標遊行嘅日子呢，其實應該前幾日都應該要通知你哋啦，都仲未收到嚟講，係咪都係比以往嚟講一所有嘢都慢咗，同埋所有嘢都變得冇咁清晰呢？ 以往就都係需要啲時間嘅，因為警方都會同我哋傾個路線啊，會唔會影響到人啊，會唔會影響交通啊等等啦。咁但係都係應該往年都會早少少就會通知嘅。咁但係因為往年其實我哋連續十幾年都一路有搞呢，其實申請嘅時候都冇諗過佢唔批㗎嘛，以前。咁今次呢就我都理解，即係警方嗰、那個即係評估，可能佢會唔會即係有暴力嘅情況出現，可能佢會考慮好多因素啦，即係上網搵啲資料啊，或者佢哋自己有啲會唔會情報啊，或者當日仲有冇其他活動會有牽連呢、okay. 等等。 嗱，頭先我都引述咗呢，就係夏寶龍主任對於遊行嘅一番言論啦，包括遊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嘅唯一方式啦，你觉得今次夏主任嘅言论有冇影响到你哋今次游行嘅决定咧？ 我谂夏主任都讲得啱嘅，事实上我哋劳动节有一系列嘅活动嘅，不过啲人又或者比较聚焦少少就系游行啦。其实游行都系其中一个表达诉求嘅方法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夏主任咧，就都講過話遊行呢就根據2019年嘅經驗呢都會被人騎劫，咁呢個正正其實就係講咗工友最擔心嘅地方，咁就如果騎劫嘅時候會唔會都影響埋我呢，咁警方嘅調查或者會唔會都同我有關呢，咁等等囉。 OK， 好，時間關係同林振聲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好，咁呢一節嘅節目嘅討論呢都嚟到呢度先，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需要实施间封。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咁就排到去收费广场。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去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而家排到去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麦家俊，我哋继续讲讲咧，有关于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访港嘅情况啦。 好啊， 佢就今日已经系佢第五日访港嘅行程啦。咁其实呢几日咧都系见过各界嘅人士啦。比较引起多社会讨论嘅咧，就系过去呢两日咧，星期六日咧，咁佢发表嘅一啲讲话。咁喺星期六嘅时间咧，咁佢就出席咗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嘅开幕礼啦。咁当中咧，佢就发表咗一个30分钟嘅讲话，提到咧就系话四要四不要啦，同埋系六个相信。咁我都简短同大家讲一讲先。所谓四要四不要咧，就系讲紧系要香港系要安定安宁，唔要暴乱动荡，要繁荣昌盛，唔要凋敝衰败，要精诚团结，唔要对立撕裂，要文明法治，唔要野蛮失序。佢话呢个系全体香港人民嘅共同心声啊。而六个相信咧，就系都包括。就是譬如说相信特区政府和管治团队能够担起治理香港的主体责任，相信爱国爱港力量就作为守护香港的中坚力量，一定会全心全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是大家的责任，也是大家的荣光。另一些的重点就在于他对于全体香港居民的一些寄语，当中就包括说是应该就形成包容共济、求同存异、理性沟通的浓厚氛围，并且就说希望天天办会展、搞创科、拼经济、跑马、跳舞、炒股、稳大钱。这个的香港发展方向或者是对于香港居民的一些寄语都是引起了一些社会的讨论。麦家俊， 是啊，咁啊，即系当然大家咧都会睇到，就系其实喺中央嗰边啦，就会话讲咁啊，希望喺香港咧以后咧就会天天办会展、搞创科、拼经济、跳舞、跑马、炒股、搵大钱，都几忙喎。咁咧就咁当然啦，咁啊佢都会讲紧，即系除咗系全体市民佢嘅希望嘅生活模式之外咧，其实佢对于立法会议员啊或者系议会嗰边嘅一个寄望咧，都系非常之清晰嘅。咁啊有人亦都去即係去引述翻咧，即係夏寶龍主席咧，其實有要求過咧，其實立法同埋行政機關咧，其實需要有一個良性嘅互動啦。議員嘅工作咧，應該係由大局出發，咁亦都要自覺維護政府施政嘅威信。咁啊多提建設性嘅建議咧，最緊要係咩咧？係即係切勿博眼球，或者要做一啲咧即係言行咧係唔能夠去反映議會形象嘅咧，就叫佢哋唔好做啦。咁所以其實都好清晰咧，就係講緊。机关上面咧，无论行政立法啦，尤其是立法会嗰边咧，系要多啲向市民咧传递一啲比较即系正面啲嘅信息啦，同埋咧即系议员之间嘅言行上面咧要多啲留意。咁啊，即系以头先所讲嘅咧，无论系讲紧全体嘅市民嘅生活模式啦，同埋即系以后议会嘅一个即系里面嘅氛围同发展方向咧，都引起咗唔少嘅讨论。 系啊，咁啊，其实呢头先讲到对于立法会议员嘅期望咧。就係尋日嘅時間咧，夏寶龍主任咧就去到立法會啦，就同喺會議廳就同議員交流咗個幾鐘啦。咁亦都係咧，其實歷史性咧係有 中央领导人咧去到立法会嘅会议厅同议员交流嘅。头先除咗头先讲到话咧，就系夏宝龙主任希望议员咧可以自觉维护政府管治威信，唔好博眼球之外咧，佢亦都讲到话咧系期望立法会唔单止肩负立法嘅功能啦，议员咧亦都系需要同政府协商，提出建设性嘅意见，贴地反映民意。佢又话咧，议会可以有唔同意见，但唔系反对咧就系代表民主。佢话咧，社会需要注意表达意见嘅方式，唔能够无法无天。希望立法会议员咧系推动社会良性互动，树立理性表达意见嘅榜样吓。咁啊，点样去理解啊夏宝龙主任嘅一番讲话咧吓？咁啊，头先讲到两点啦，分别咧就系呢个对于香港居民嘅寄望啦吓，天天办会展搞创科啦，另一个咧就系对于立法会议员嘅一啲期望啦，就系自觉维护政府管治威信，唔好博眼球吓。点样去理解呢？ 咁理解上面咧，我谂咧其实咧就众说纷纭啦吓，但其中咧亦都有讲过话咧，佢有啲人咧就会有个学习榜样啊，即系譬如即系喺议会个讨论里边咧，佢特别咧就提到咧。谭耀宗咧系一个即系一个学习嘅榜样啊，咁咧如果唔系嘅话咧，亦都要同佢讲话，如果有啲人做得唔好咧，咁其实部分人大政协咧未到退休年龄都唔会不获连任啊，咁所以我谂喺呢方面咧，我谂其实个指示咧都即系好清晰啊，有成个形象喺度话要跟边一个去做一个学习榜样啊，同埋即系成件事里边要点样处理啊，咁所以我谂即系我谂议员里边系咪而家会争相放校咧，都真系要可以问下先知啦。 嗱，其实寻日咧喺夏宝龙主任访问立法会的时间都有几名的立法会议员在会上面发言的。这个时间我们电话旁边就请来其中一位，就是经民联的主席卢卫国。卢卫国你好。 卢卫国你好。 是两位主持人好，两位听众好。 先讲一讲他对于刚才引述对于立法会议员的期望，就包括说就希望议员自觉维护政府管治威信，善于团结各方。你怎样理解这番说话呢？ 其实咧，我哋嘅原则咧就系、是、不引述夏主任嘅讲话嘅。 嗯。 咁但系咧，传媒都好似收到好多风咁样。 系咯。 咁我就唔会讲话呢啲风正唔正确。 嗯。 咁但系咧，就大家都可以想象到喺咁嘅场合嚟到立法会，对住立法会议员嘅说话咧，咁夏主任咧就一定都好多语重心长，亦都我都深感到咧，其实佢讲嘅说话咧。都的確咧，表達咗對我哋呢一班議員嘅鼓勵同埋期盼，亦都係表達咗咧中央對香港嘅厚愛同埋希望嘅。咁我個人咧就都好受鼓舞。咁而且咧，你話我哋而家香港嘅形勢咧，當然比前幾年咧咁多反對派喺議會裏面拉布攬炒啊、破壞啊，以至出現暴力啊，咁啊當然街頭暴力亦都令到即係大家都。即係深受其害啊！咁所以到今天喺呢個形勢之下，嚇既係有呢個港版嘅《國安法》即台，咁亦都咧係我哋嘅選舉法完善咗，咁亦都咧係實現呢個愛國者治港嚇、啊。我哋希望能夠由亂及治，又由治及興啦。咁當然喺呢一個嘅關節嘅時個關鍵嘅時候咧，即、就、係、是、能夠即係出任呢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咧，我自己都覺得係一個。光明嘅任務啦，亦都係重要嘅任務咯，所以我就唔會特別回應你睇下佢講咗呢句説話。不過咧，就整體嗰、那個對我哋嗰個勉勵同埋即係指出嘅一啲，即、就、係、是、我哋點樣去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咧，我係絕對同意嘅。咁啊，正正咧，我喺發言之中咧，亦都以工程界即係建設香港。我哋財委會相關嘅撥款、公務小組相關嘅審議咧，都向夏主任報告咗，包括有啲審批嘅數字啊咁樣。咁其實即係都係為民生咯，因為公務工程都為民生 啊。Okay, 所以我就想，即係嗰個發言咧，都係想將大家嘅期盼咧，就從一個角度具體一啲，係嘛？即係睇為香港而家我哋要大量下即係開拓土地，然後興建房屋，希望解決呢啲民生嘅深層次問題咧，即係係需要大家夾手夾腳，亦都需要咧立法會無論喺撥款啊相關嘅法案嘅審議等等咧，要做好工作咯。 明白、 okay. 啊， 系卢生嗱，咁样嘅，因为咧，其实大家都明啦，即系喺里边个讲话里边咧，的而且确咧就即系正常嚟讲就唔引述啦，但系亦都真系已经流咗出嚟，亦都有啲市民咧就开始去讨论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个情况之下，其实有一啲即系回应咧，其实都可能会解决到一啲市民嘅疑虑嘅。就住你头我哋头先所讲咧，嗰、那个应从大局出发，治国维护港府嘅施政威信咧，嗱以往嚟讲个议会里边咧，俾人嘅一贯嘅形象或者本身即系赋予佢嘅功能咧，都系以监察政府为出发点嘅。咁所以而家呢个情况之下，其实点样去做到即系取一个平衡咧，就系又要从大局出发，又要即系维护港府嘅施政威信，但系同时间又要办好成个即系监管嘅方式。咁你点样睇咧？ 嗱，其实咧固然啦，即系监察政府咧都系立法会嘅其中一个重要嘅工作。 嗯。 咁但系以往咧呢一个监察咧就变成即系反对派事事反对，以致甚至无系拉布滥炒阻挠，无论系公务工程拨款啊、法案審議啊等等，即係成為一個藉口。即係如果你將即係呢種監察咧變成咁樣嘅負面嘅對社會破壞嘅，咁市民又會唔會中意咧？所以咧，今屆呢個立法會啊，即係過咗一年多啲嘅時間咧，其實睇到咧喺議事堂上咧，其實啲嚇、啊、即係就各種方面嘅提問啊、質詢啊，其實好多時候都非常尖鋭。有時令到啲官員咧都抵擋唔住啊，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一個我知視之為新風氣咧，就係話並非為批評而批評，為反對而反對，而係咧就真係有的放矢嘅。 嗯， 咁亦都目的咧就希望大家做好件事嘅，係嘛？我主持公務小組嘅會議啊，有時就呢個公務工程咧，其實大家提嘅問題咧都好到肉噶。咁啊，亦都咧就相關嘅政府同事咧都一定要回應。有時喺會議上咧就未能夠全面表達咧，仲要即係文件補充等等。我諗呢個而家講話監察咧，其實呢個先至係正能量一啲、有建設性啲嘅監察咯。咁所以我絕對唔係話反對我哋政府喺我哋立法會啊對呢個政府嘅監察。咁但喺市民嘅立場咧。其实呢啲工作个目的系乜嘢呢？嗱，嗰啲系个手段啫。目的呢就系我哋建设好香港嘛，我哋希望咧能够安居乐业啊嘛。喺咁嘅大前提之下，咁系唔系话乜嘢反对就系会好咧？就并非咯。所以你话我哋系即系要支持政府依法施政，我哋咧就系行政主导之下咧，我哋发挥好立法会应有嘅功能。其实呢个信息系正面噶啦。 好， 你觉得新一届而家嘅议会咧，其实喺即系譬如表决啊，对于一啲政府施政上面，系咪真系敢于表达反对嘅声音咧？即系譬如以前，即系上次，譬如简约公屋嘅政策咁样啦，咁都相当引起唔同界别嘅人士嘅关注。咁结果咧都有一名市议员咧就系即系投下反对票啦。咁但系有啲人会觉得啊，其实系咪仲有更加多人系未必系敢于去到投反对票咧？咁你点样睇呢啲睇法咧？ 嗱，其實咧嗰個票投票咧，其實就係都反映咗咧，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同意，即係主流嘅意見咧。其實咧問啲市民咧，主流咧都係贊成政府咧有一啲嘅較為短線嘅措施，但係咧就可以盡快咧解決而家喺啲不適切住房裏面居民嘅居住嘅問題。啊，當你自己有小朋友嚇，即、根本就冇一張正正經經嘅台仔俾佢做功課。但系踎喺床上去做功課嘅，咁你忍唔忍心咧？所以咧，你話嗰個投票其實反映咗呢個主流嘅意見啊嘛。咁但係咪投票贊成就等於我哋對啲細節咧係不表態咧？絕對唔係。喺房屋事務委員會、喺公務小組、喺財委會上邊咧，其實咧都同埋去到大立法會大會咧，其實都有好多議員發言都講咗啦，好多各方面嘅一啲問題同埋建議，咁亦都有批評嘅。咁所以咧，我谂咧就唔好咁简单，净系讲话哦，投票你好似啊一面倒赞成，喂，如果唔系一面倒赞成先奇怪啦。如果呢样嘢系为民生嘅，系咪先？ 嗱，另一个卢议员啊，都想同你倾下啊，校主任咧，即系根据引述啦吓，咁就呼吁啲市民啲议员咧，就唔好博眼球啊，要留意翻议员嘅言行咧，就系反映议会嘅形象啊。你觉得议员而家有冇博眼球咧？咁而议员咧，可能都系需要去到联系市民啦，系去到反映民意啦，去争取支持啦。咁又会唔会被解读为系博眼球咧？ 我諗我哋即係要接觸市民，要反映民意，同時咧亦都係要向呢個傳媒嚇表達呢啲意見。我哋向咧係社會各階層咧係反映咧我哋做嘅工作咧係即係爭取支持。呢個係自然你要做嘅嘢嘅。等於盧偉國而家同你哋傾偈，我都係要將啲信息即係你俾大家知識啊，係咪先啦？即係我諗呢、這個。即係正面睇應該係咁樣咯，但係如果你話係個目的咧，就超越咗呢個咁樣範圍，而係即係想純粹係博曝光、博知名度咧，變咗提出嘅意見咧，有陣時都可能令人發笑嘅。咁呢種情況咧，我覺得就即係市民都未必會覺得係好事咯。 個界線喺邊度啊？或者而家有冇議員係博緊眼球啊？ 但我就絕對唔會即係用呢把尺咧去度而家我哋同事，係咪？我唔會話，但係就即係我相信咧，就係公在自在人心咯。即係市民就即係眼睛係雪亮嘅，但係咧整體上咧，我覺得呢一屆嘅議會嘅成員咧，其實質素係高嘅。咁我覺得咧就即係我頭先即係舉個例子咯，譬如話就呢個簡約公屋喺幾次嘅會議上面，大家講嘅説話咩咁咧，我就睇唔到邊啲係咩即係所謂博眼球，而係大家都好務實提出咗意見。可能有啲意見咧，就喺當時嘅情況咧，佢未必係摸得好清楚嗰個情況先提出嚟。但及後知道嘅情況多啲嘅話咧，佢可能提出意見就會更加中肯啦咁樣。咁我諗從呢啲角度睇，我諗市民就自然有把尺噶啦，即係唔使話我特別講或者提有邊啲嘅例子。我諗呢個我亦都唔會咁樣提例子咯。 嗱，夏主任咧喺星期六亦都有翻講話咧，係引起大家關注，就係話到咧，遊行並非表達訴求嘅唯一方式啊！你點樣理解呢番説話？ 其實的確係嘅。其實你話我多年嘅議會生涯咧，我譬如話工程業界嘅意見，我都真係去積極去搜集意見，搜集去聽取，同埋咧積極去反映，係嘛？咁我呢啲搜集啲意見咧。冇幾多係由於遊行嗰度先聽到嘅噃，真係，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呢個講法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中肯嘅講法，即係照其實傳媒即係引述咧，你哋都有講到啦，就話即係夏主席就並非就話即係反對話即係遊行，不過佢都提出咧，即係帶來嘅可能嘅問題，咁啊亦都咧，的確咧，我諗你同我都會同意啊。即係表達意見，如果唯一就遊行嘅話，咪日都嚇，所全港個市民都要上街，絕對唔係咁啊嘛，係嘛？我哋好多渠道表達意見，我每日所做的工作咧，亦都真係咧收集市民同埋收集業界意見咯。 嗯，咁你又覺得乜嘢嘅議題、乜嘢嘅情況先至比較適合用遊行嘅方法去表達意見呢？ 我相信即係呢個就真係要具體去到乜嘢嘅情況之下，乜嘢嘅議題咧，係用邊一種方式去表述係最好。咁但係咧，吸收咗即係以前喺社會上引嚟嘅嚴重嘅撕裂啊、分化，以至街頭暴力咧，我都覺得咧，其實就係呢一種嘅即係喺集體喺街頭上嘅咁樣嘅遊行嘅活動咧，其實真係要小心謹慎嘅。因为带来嘅负面，甚至冇俾人骑劫，造成对社会破坏咧，就往往系大于真正嘅意见表述咯。 嗯，好啦，星期六嘅时候咧，今日夏宝龙主任亦都有向全港嘅香港居民咧有啲嘅寄语，头先我哋都引述咗啦，包括就话希望咧可以天天办会展、搞创科、拼经济、跑马跳舞、炒股揾大钱啊！你对于呢一啲嘅发展方向，你点样睇啊？ 我又系唔会引述啦，佢讲嘅说话啦。不过咧， 佢星期六嘅开幕礼致辞， 不嬲咧都系哦。你讲开幕礼 系啊系啊，星期六嘅致辞。 咁唔系讲立法会里边， 唔系立法会， 唔系啊，致辞嚟嘅。 咁咧，其实咧，即系嗱，佢不嬲咧，俾我嘅印象咧，一个相当风趣。佢用啲好浅白啊，一般市民听到嘅说话咧，系讲解。咁其实头先呢番说话咧，其实正正系反映咗而家我哋当前疫后香港最重要嘅系乜嘢咧？就真系要拼经济，要改善民生啊嘛！咁所以提嘅呢系列同经济民生相关嘅，咁其实一般市民都啱听嘅吓，即系你唔好话好似用好风趣嘅说话讲出嚟啊，你就即系曲解咗佢，或者咧系抹杀咗佢里边嘅深层嘅意义咯。我觉得呢个都系好正面嘅信息嚟嘅。 嗯，咁对于一啲可能系其他方面嘅发展啦，咁其实夏宝龙主任呢一番说话会唔会即系未包括到咧？即系譬如话系住屋啊、文化等等呢啲方面，会唔会都你又点睇咧？ 其实咧，今次夏宝龙即系主任咧，即系佢 去到喺社會嘅各個階層、各個不同嘅範疇嘅考察咧，其實都睇到好多係即係同民生相關嘅啊，包括你接觸嘅基層啊，亦都了解咗香港喺呢、這個發展土地啊，即係加快建屋啊等等方面嘅政策同埋措施咁樣。咁所以咧係、 okay. 其實佢心中有數嘅， okay. 其實佢喺我哋喺立法會嘅。好咧，俾我哋知佢好了解香港嘅。 好，時間關係，同盧偉國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盧偉國就係立法會議員、經民聯主席。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麥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係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咧，就係訪問香港啦。咁究竟點樣理解咧？就係佢即係咁多日嚟啊，就見過各界嘅人士同埋發表過嘅講話咧。咁我哋頭先都引述過一啲嘅講話咧，咁就係分別係咧喺佢咧就出席呢個嘅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嗰度咧，就係發表過啦，亦都係去咧尋日喺立法會嘅時候都發表過一啲嘅講話嘅。咁呢個時間都請嚟另一位立法會議員同你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新思維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啊，狄志遠你好， 狄志遠你好， 兩位主持好， 你好。 根據報道咧，咁就你尋日都有舉手想發言，但係結果未能夠成功，係咪咧？你想講咩嘅咧？本身係。 佢我因為個成個琴日會面嗰程序咧，之前就冇好詳細嘅同我哋講嘅，咁啊後來就知道咧就大會就即係唔知邊方面安排咧，就有五位議員咧就各分別咧係發言嘅，就之前係安排嘅。咁發言之後咧，就我所理解咧，跟住咧就會冇就完㗎啦，即係五位議員發言之後就會完啦。咁但係收尾五位發言之後咧，就主席就可能佢哋相遇咗之後咧，就突然間就話啊有議員發言想表達意見嘅請舉手，咁我咪馬上第一時間舉手啦咁樣。咁據我所知咧，好似我同埋田議員咧都田北辰陳議員都有舉手嘅，咁就主席就點咗田北辰發言。咁講完田北辰講完之後，就跟住就夏主任就去即係分享。咁就完咗個活動，咁所以有一次機會係議員可以舉手表達意見，咁但係嗰次我就冇機會發言啦。 咁本身你想向夏主任表達咩意見啊？ 我諗嗱，咁嗰日我哋嗰、那個大家聚會咧，就講咗好多關於行政立法嘅關係嘅。 係。 咁我都想跟進一啲睇法啦，一就係即係完善選舉之後咧。咁就即係其實個投票率都唔理想啊！立法會得三成嘅啫，咁再加上就好多人都覺得立法會嘅聲音唔夠多元啦，咁所以大家對立法會嘅關心係比以前少咗嘅。咁我哋立法會點樣可以加強同市民個關係啊、接觸啊，或者我哋點樣可以動員多啲市民去關心立法會咧？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啦。咁第二部分就行政立法關係係比以前應該係有改善啦，咁大家有傾有商有量啦。咁喺基本法講到咧，行政立法咧係既要互相配合，亦都要互相監察咁樣嘅。咁喺我覺得嚟講咧，就係而家就立法會多啲扮演監察角色係重要嘅。我哋好希望即係我哋監察都係建設性啦，就唔係話為鬧而鬧咁樣。咁最緊要就係代表到市民嘅聲音，反映不同嘅意見，令到政府咧係多採納民意咧，能施政為民。咁呢啲我都覺得係重要，希望可以同夏主任分享啦。咁當然都提到，咁香港人仍然有啲人係對而家嘅政局啊有啲失望啊，咁甚至有啲人離開啦。咁 除了个社会同埋议会稳定之外咧，民心稳定都重要嘅。咁呢方面我相信大家都需要努力做多啲功夫。咁大体上我都希望有机会可以直接同夏主任表达呢啲声音嘅。咁但系唔好彩啦，我冇机会啦咁样。 嗯，有啲传媒据悉咧，就系、是、夏主任咧就喺即系夏主席喺里边咧就有讲过，就系话议员咧嘅工作应该由大局出发，自觉维护政府施政嘅威信，跟住先至再讲话多提。建設性的建議嘅，咁頭先狄志遠你都有講過咧，就係而家無論係完善咗選即係嗰個即係選舉制度之後咧，個投票率咧都唔係咁理想啦。亦都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個議會嗰個形象上未必亦都鮮明啦。咁會唔會呢個咁嘅講話，或者係呢種會再講我哋喺個政府施政威信上面再提多啲嘅一啲建議咧，會係令到市民會覺得即係立法會未必會做到一個好好嘅監察角色咧？ 所以呢、這個如果有呢個印象嘅，更加我哋立法會議員就更加要去即係可以即係再加闊，即係大家要更加努力咧，係爭取到市民對立法會認同，因為制度係一個系統，但係佢要同市民有個關係嘅。市民好願意向立法會議員表達意見啦，關心立法會議員嘅表現啦，甚至係鞭策立法會議員咧。我諗呢個係即係我哋係作為民意代表咧，係必須有同市民有個咁嘅即係個正常互動嘅關係。咁如果話一般市民係大部分都唔係好理立法會，唔關心你或者你中意做乜就事啦，咁就係你哋嘅事啦。咁我覺得咁樣就唔係理想嘅選民同即係民意代表嘅關係咯。咁如果假如係有呢個情況咧，我覺得係應該議員應該。要加强翻我哋同即系市民嘅一个互动啦，咁我哋要掌握民情、市民嘅需要，我哋先能够表达到市民嘅声音，从而喺立法会里边咧系鞭策政府做得好啲啊嘛。咁头先提到话啊，我哋要维护政府嘅施政或者佢嗰个威信， 维护管治威信啊。 管住權威咁樣，當然呢個係其中一個角色啦。但係我覺得係立體嘅，即係正如頭先講，我哋配合你，我哋可以配合嘅，做得好，我哋支持或者推動。但係有啲地方係同民意有距離嘅，我哋就要監察啦嘛，表達意見啊嘛。咁我哋令到政府係施政更加體貼民情，係施政為民嘅，呢、這個先係真威信啊嘛。唔係我話拍下兩下掌聲，附和下就叫做建立威信咯。最緊要令到政府。用不同的正常的方法、建設性的方法，令到政府發揮到市民覺得是滿意一個政府呢，這才是威信的建立，這才是真正的認受性。 即你覺得自覺維護政府管治威信都是議員其中一個工作是不是？ 我覺得所謂維護呢，就是令到政府有效施政得來是要施政為民。即係我維護你，就係話我希望你個形象唔好被破壞咁樣。咁點樣令到你個形象冇被破壞，或者你形象更加係有個威信咧？就係你做政府嘅施政係以民為本，呢個先係原則嚟噶嘛。即係唔係議員咧？我哋係拍手掌支持贊成任何政策上嚟都贊成。咁市民都嘅意見或者需求都係唔能夠表達到高嘅。咁我唔覺得呢種係。维护特区政府的施政咯，真正维护佢意思就是我哋真正表达民意，从而令到政府能够施政为民，呢啲先至系真正做到咧，系维护特区嗰种嘅即系所谓施政权威。 根据啲议员引述啦，咁夏主任嘅讲话都讲到话咧，系议会咧可以有唔同嘅意见，但系唔系反对就代表民主啊？你点样理解呢一番说话咧？咁会唔会都令到议员将来要表达反对意见都有啲嘅顾虑咧？ 我就唔会作为一种即係反对意见係一种破坏性或者一种禁区嚟嘅。因为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嚟㗎嘛，不同意见有反对声音係好必然㗎啦。咁、当年好多时中央都有提到话我哋应该有反对声音，议会应该有五光十色。咁佢最緊有建设性啫。咁所以如果我哋提出反对嘅意见係基于民意，有一种嘅理性嘅表达。咁而希望促成政府能夠施政為民，頭先我講個原則咧，咁我唔覺得呢個反對聲音係破壞緊啲咩喎？咁當然我嘅理解就係、夏主任好希望就係大家咧唔好為反對而反對，反對得嚟咧都係幫到件事嘅，因為有反對聲音，就算 國家內地好多議會都有不同意見㗎啦，咁我都係正常嘅，我就唔會演繹到咧反對聲音咧就係、是、一種禁區，反對聲音咧就係、是、破壞政府嘅施政，我就唔咁理解咯。我認為有建設性嘅反對聲音代表民意咧，先至促成社會嗰個進步，因為透過議會裏邊不同嘅聲音融和，揾到一個解決方法，咁先揾到一個出路。 嗯，咁另外咧就係、是、在全民國安教育日開幕典禮的時候咧，咁亦都有致辭裏邊成日有講咧，就係除咗講緊全體居民咧話要形成個包容經嘅共濟啊、求同存異啊、理性溝通嘅濃厚氛圍之外咧，有講到話其實希望香港市民嘅生活模式噶，裏邊有講過話天天辦會展啦、搞創科啦、拼經濟啦、跑馬跳舞、炒股揾大錢，呢一個依種嘅民生嘅方式咧，係咪迪志遠你所諗嘅，定還是其實喺成個香港的整體發展裏面來說，有沒有其他東西是需要再跟夏主任、主任 去分享的呢？ 夏主任的講法有少少以前中央官員講話馬馬照跑、 舞照跳， 即係比較我哋覺得生活有趣味啲，大家可以即係繼續開心生活啦咁樣。咁佢都有提到一啲有質素嘅嘢，譬如拼經濟啊、創科啊，咁呢啲係我哋即係香港要走嘅路咯。咁我就簡單演繹就係咧，我哋希望咧創造，即係夏主任我演繹咧就係創造一個有利條件，大家咧生活咧都係好似有開心嘅地方，有創造力。咁而係大家一個落土咁樣生活，咁但係當然咧，我都希望有關官員都唔好可以明白咧，香港唔係一個淨係拼經濟一個城市嚟嘅。咁香港係一個好多元嘅社會，好多年青人佢想做創造，都係所謂自我圓滿，希望貢獻社會或者做一啲佢中意做嘅嘢，可能同經濟冇直接關係，可能我夠穩直就夠啦，唔需要特別咩發達。嗱，同埋一樣嘢，我從另一個消極的角度看呢，很多人是離開香港的。 嗯。 他們離香港不是說因為在外地呢經濟好一點，所以我撲出去呢去找經濟。他不是因為經濟的取向來離開香港。可能他很希望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他才覺得可以在這裡一個生活是比較舒適，或者覺得是一個好用，即是對他來說是一個好好自然、好開放的一個社會，好舒服的社會，他喜歡這樣東西都未定的。所以經濟是解決一部分問題，但是我覺得維持香港是一個開放、自由、逐步邁向民主的社會呢，我相信亦都是一個社會有不少香港人呢是一個想法或者一個一種的要求來的。所以拼經濟我們繼續去賺錢，但是我們亦都希望推動社會是一個自由啦、開放啦、民主啦。我們基本法還有一個承諾，就是特首、立法會將來都是由普選產生的，這些都是我們一個在政治發展的目標來的。 OK， 最後我也想問埋夏主任的講話，都講到話遊行不是表達利益訴求的唯一方式，你怎樣看這番的講話？ 我們也不可以很太左的思想去演繹的說話來的，因為後來呢夏主任都提到呢，就他不是說反對有遊行，不過我們用多元的方法去表達大家的意見，咁我又擔心遊行咧係好容易俾人騎劫啊！咁呢種係語重心長一種嘅説法，但係我唔會好用一個左嘅思維話香港遊行咧就係一種破壞，所以就唔應該遊行咁樣。咁如果你遊行喺基本法都有保障啦，同埋我哋過往一段好長時間，香港遊行示威都係我哋其實生活一個部分啦，表達嘅意見。好多遊行完咗之後，大家都秩序啊，各方面都理順得好好。再加上咧，疫情開放之後咧，過往幾個禮拜咧，香港都有多次遊行進行過嘅，咁都冇即係出現有咩嚴重嘅問題啦。咁主要最緊要就係而家大家擔心嘅秩序啫。咁警方同埋舉辦團體，我見佢哋大家都積極咧，係尋一啲折衷辦法，或者大家可以接受嘅方法。咁於是乎有秩序地咁而進行遊行，而表達到市民嘅心聲，呢個就係香港嘅日常一部分嚟噶嘛。咁所以我唔會演繹到話遊行就係一個禁區，不能舉行，甚至話咧可免則免。我認為總之有建設性，有秩序。 慢慢慢慢大家適應習慣咗，好似以前一樣遊行示威，有咩大不了啫？ 嚇、啊，不如都講埋咧，就係區議會嘅改革啦。咁而家即係區議會正係進行緊改革啦。咁夏寶龍主任咧就係嚟香港考察第二日咧，就同過地區人士飲茶啦。咁都傾過區議會嘅問題。咁啲與會者就轉述咧，夏寶龍主任話：區議會係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溝通橋梁，無論日後點樣組成，一定係愛國者治港嘅體現啊！你又點睇咧？ 呢、這个反而呢我哋从一个正面嘅角度去睇呢就比较清楚呢似乎区议会呢都可能会有继续佢嗰、那个发展或者区议会呢都系有啲选举产生嘅部分因为过往一直以嚟呢其实都好模糊嘅即系政府都系讲法话我哋检讨緊究竟系点样嘅路向啊将来嘅出路系点呢都讲得好蒙糊亦都冇清楚讲法。咁夏主任嘅透露就话区议会应该咁样做咁样做。咁即係话区议会应该係亦有佢存在嗰个嘅价值同埋个做法。咁而家当然呢就係、有段时间呢区议会係真係政治化咗嘅做唔到一啲民生嘅一种嘅关注或者推动嘅做法。咁如果话区议会定性为一个好似过往咁样係一个諮詢嘅组织嗱我过往都做过区员啦好多政府嘅政策无论地区啊中央政策我哋区议会咁样表达地区嘅意见咁令到政府嘅政施政嗰时候呢可以考虑唔同区域嗰个考虑咁呢个都系好有建设性㗎。咁同埋區議會都係造就人才㗎嘛好多今日嘅立法會議員都係由區議會打上嚟㗎咁呢啲嘅做法都係理想嘅咁你話愛國者咁當然啦你而家係大家希望可以建設香港嘅就算今日好多立法區議員裏面呢都係來自唔同嘅黨派㗎有泛民嘅朋友啊民主黨啊民協啊或者獨立民主派咧，咁而家佢繼續都係做緊議員噶，都係擔當緊一個愛國者去推動社區嘅發展。我相信呢個多元化仍然喺嚟緊嘅區議會都希望能夠存在。 OK， 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啊。係，狄志遠就係新思維立法會議員嚟噶。咁我哋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自由風，自由風。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時間嚟到晚上嘅7:24啦，咁就嚟25分啦。咁講講咧，有關於一啲嘅同新冠病毒啦，以及係流感有關嘅話題先啦。嗱，最近咧，麥家俊啊，咁係關於新冠病毒 Omicron 出現咗新嘅亞變種嚇，咁就叫做 Arcturus 啦。咁如果係一啲嘅編號嚟講咧，就叫做 XBB.1.16 啦。咁近排咧就喺印度爆發啊，咁亦都係咧佢當地咧個確診個案急增嘅原因。之一嚟嘅，咁以4月14日嚟为例咧，咁个确诊个案咧就系11,000+，按日咧增加3,200+啊，并且咧呢个病毒已经系多个国家出现咧，就引起医学界嘅注意啊，家俊。 系啊，咁咧就呢一样嘢咧，亦都即系就住呢样嘢，咁我哋嗰个政府专家顾问咧，中大呼吸系统讲座教授许树昌咧，都讲咧就系呢个 Omicron 变种咧，其实近期喺印度爆发之后咧，其实嗰个病毒嘅传染性系几高。高嘅，咁啊儿童嘅患者出现咧，系会有即系眼角膜发炎啊，或者即系，但系咧好彩咧，就系咧个病毒嘅严重性咧就未见增加，咁所以咧即系而家喺一个即系疫情后咧开翻关啊，或者即系已经系唔戴口罩嘅情况之后咧，突然间咧即系市民嘅嗰个关注度咧就有所提升。 好啦，呢个时间不如都请嚟一位传染病科医生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你好， 林医生你好。 请问医学界而家对于呢个 Arcturus 嘅亚变种咧，有几多认识啊？ 认识其实两位主持啱都提过啦，即系传播性会高啲啦，就暂时已知嘅数据啦，就似乎嗰个致病性咧就相若啊。咁当然睇翻印度嘅疫情，我哋会即系随后会有更多数据会睇到啊。咁但系暂时至少咧就未见到好明显话个致病性，即系讲紧系啲。入院啊，或者即系死亡嘅个案，话会好明显咁上升，又未见到嘅。 嗯， 咁但系除此之外，认识暂时都唔算好多嘅。 嗯，你觉得对于香港个威胁有几大呢？ 其实我哋呢个病毒喺成个地球人口其实从来都冇离开过啦，所以我哋持续都会有一啲新发现嘅变种病毒 嘅情況出現嘅，即係佢有啲新發現變種嘅病毒，有啲有機會傳播性高啲。咁最緊要嗰個致病性就即係唔好話咁高。咁我哋香港一樣嘅情況都係，那個病毒其實我哋可能覺得係少咗好多，少聽咗好多，但係其實個病毒一路都冇嚟嘅角色，都有相當數字每一日。咁所以就持續都係會令到我哋嗰個免疫屏障咧，係維持喺有相當嘅水平度，即係意思即係話其實我哋無論係疫苗啦，或者即係身體感染咧，都對呢個病毒有啲保護。就我哋預期唔會出現好似譬如我哋第五波，或者去年夏天，或者甚至啱啱冬天出現嘅一啲好大規模嘅高峰嘅波浪，咁我哋就唔預見有咁嘅情況。咁但係即係弱啲嘅身體人士啦，即係年老年幼咧，始終都要小心啲嘅。 个原因系咪就系已经系喺个接种率嗰方面咧，即系已经系提高到相关嘅一个水平，咁所以其实你哋未必有一个担心，就系会系好似第五波或者去年暑假咁样嘅爆发啦。 冇错，疫苗接种即系有相当嘅比例啦，亦都点都会有一个即系细胞免疫嘅保护啦。除此之外，即系过去一段时间陆陆续续都有市民即系确诊，甚至再确诊，咁所以喺成个社區嚟社會嚟講咧，其實係有即係相當嘅免疫屏障咧，就唔預期會有即係非常之大數量突然間增加，或者個死亡重症係突然間增加到一個醫療系統應付唔到咁嘅程度咯。 嗯，見到印度嗰方面咧，話要恢復生產疫苗同埋重推口罩令啊，你覺得香港有冇需要去到考慮呢啲嘢咧？ 每度地方嗰个疫情嗰个变化都真係唔同嘅。咁大家都记得即係譬如印度喺即係前面即係喺四月份嘅时候 ,Delta, 即係来袭嗰阵呢，佢嗰个疫情高严重下嘅。咁死亡即係数字都高啦。咁但係可能都会关于譬如每一个地方到底嗰个医疗即係设施测试或者係即係之后嘅应对嗰个各方面。咁所以譬如话在香港情況是不是一定會都是這麼大規模爆發呢？剛剛都提過可能個機會不大，咁所以當然不排除如果我們看到生效數據是數字或者一些嚴重性是突然間又意外地看到高了的時候，咁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但暫時看呢重推口罩令，如果即係講緊係即係成個人口嘅口罩令，我估個機會率係唔咁高嘅。 嗯，林醫生，我仲有啲問題想請教你，咁我哋七點半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啊。 好， 好，多謝你先，轉頭再傾。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香港的考察行程，他黄昏抵达科技大学，逗留一个多小时之后，傍晚约六点半离开，预计转往坐船游览维港。夏宝龙和科大师生会面，亦有参观科大的空气动力学和声学实验中心，以及先进显示与光电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夏宝龙上昼到访政府总部，同商界代表会面，之后考察港交所、金管局，并与财金界人士午宴。他下昼转到科学园考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引述夏宝龙话：，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加速建立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预计夏宝龙听日进行最后一日的考察行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表示，政府将由本财政年度起的五年提供1億3500萬元拨款，继续支援香港表演团体和或艺术家到大湾区参与演出和创作，促进区内文化艺术的互融共通。预计每年将有1000名本地艺术家及制作人员参与，吸引40000名区内观众。杨润雄在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表示，政府会拨款2000萬元筹办在香港举行的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另外，为了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当局会联同体育界、学校和其他界别，一同推动近年较受青少年喜爱的城市运动项目，包括滑板、運動攀登和霹靂舞等。 當局會資助有興趣參與的學校和機構舉辦訓練班和活動，預計每年有8000名學生受惠。參與醫管局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的83名廣東省醫護人員，大部分人中午抵港，抵港的有70名廣東省護士和3名廣東省醫生，另外3名中醫專家今明兩日陸續到港。參與計劃的內地醫生將會逗留大約一年，護士就會逗留約10.5个月。醫管局主席范鴻玲說，這批廣東省醫護的中英文和廣東話都沒有問題，他們將會接受臨床及理論培訓，又說計劃會逐步擴充。以護士為例，兩年內會有300名護士到港，第二批大約100人，預期大約今年年底到達。隨團到港的廣東省衛健委代表楊波說，部分到港的醫護去年曾經來香港協助處理新冠疫情，希望透過這個平台加深粵港兩地在醫療衛生領域的合作。據了解，勞聯向警方撤回有關五一勞動節前夕的公眾活動通知。勞聯早前原本計劃在五一勞動節前夕舉辦遊行和集會，有傳媒報道勞聯當時說已經通知警方等候不反對通知書，消息說警方未及處理，但有關方面已經撤回相關通知。本台正向勞聯主席兼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查詢撤回的原因。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4-29度，出和緩偏東風，漸轉吹南至東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85%。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跟住培正道快线嘅坏车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啦。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香港儿童医院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而医院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坚道方向跟住赞玉医院的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而家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模糊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将军澳方面的九龙入口就排到去观塘游泳池；将南隧道近住九龙入口一带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站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常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带挤塞，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由天文楼闯到11舱，五尺一行人，每一步都碰上更大的迷雾，但每一步险阻又会带来新的线索，究竟铁三角离雷城越来越近，抑或越走越远？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住劏房冇水冇处嘅独立水费单，都唔知道业主有冇收多我。 业主向租户收取嘅水费超过交俾水务处嘅金额，就系违法。听我迪色仔讲，参加分间单位安装独立水标计划，不但可免交水费按金，同获免费提供水标。分标后，租户更可根据独立水费单按容量俾钱，避免争拗。查询及举报热线2824-5000。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係新冠疫情啦，同埋流感疫情嘅發展嘅。咁啊，家俊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傾緊嘅，請翻林醫生出嚟先。好啊，你好。 系你 好，系头先都讲到啦，呢个新冠病毒 Omicron 嘅变种亚变种啊 ，Arcturus 咧，近日咧就喺印度爆发啦。咁根据许树昌教授嘅讲法咧，其实呢个新嘅一个亚型变种咧，咁喺29个国家地区都出现咗病例啦。嗱，本港虽然有几个嘅样本系验到呢个病毒啦，估计系输入个案，咁但系似乎咧就未喺香港扩散。嗱，其实林医生而家都有唔少嘅市民啦，都会外游啦吓，通咗关。之后，咁你觉得喺呢个 Arcturus 嘅爆发嘅情况之下，市民外游有冇嘢需要额外去注意嘅咧？ 我估其实过去几年都系叫大家都系预防啦，即系包括一啲感染控制措施啦，同埋疫苗去保护自己啦。咁我估冇分别嘅，即系有新嘅变种病毒都系一样嘅。咁當然就另外一點就係話，就唔好諗住話，譬如話之前中過就唔會再中咁樣。咁始終咧，佢係有機會有個免疫逃逸嘅情況出現啦。即使話之前嗰啲咧中過啦，都唔代表你譬如就特別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當個抗體水平下降啦，咁都仍然係有機會再中多次。咁特別係好多時候外遊，大家都唔想病啦，咁變咗都係要即係保護自己好啲。咁啊，再者就如果真係唔舒服嘅時候，盡快戴翻口罩，就唔好傳染俾同行嘅人，或者將個病毒即係好快速咁就帶翻嚟香港啦。咁啊，即係希望嗰個疫情就唔會擴散得速度太快咯。 嗯，咁今日有讲下流感嘅发展啦，咁因为都见到咧系近排流感咧都系所谓进入咗高峰期啦，咁其实咧就系根据一啲专家嘅讲法咧，咁其实而家都有好多嘅流感个案咧系增加咗啊，咁当中咧譬如儿童嗰个嘅冲击咧系最大啊，咁有啲公立医院嘅儿科病房使用率咧高达100%，即系饱和咗添。咁啊，阿林医生你自己嘅分析以至到你前线嘅观察，而家流感的状况是怎样呢？ 流感过去几年是不见了的，就是过去自从2020年最后一次流感高峰冬季流感高峰出现了之后呢，之后2021年、2022年都是不见了流感的高峰。过往的流感高峰都是冬天，通常就最顶峰是1、2月左右啦，所以今年2023年我们其实都来到春天才有高峰，其实跟往常是个分别很大。当然我们明白點解啦，即係因為新冠疫情，大家即係口罩令剛剛解除，咁變咗我哋積累咗一段時間冇流感嘅即係免疫嘅屏障啦，咁所以呢個時候出現咗一個高峰。咁當然會影響小朋友啦，咁因為啱啱都提過啲入院嗰個比率越嚟越高啦，咁但係唔係淨係小朋友嘅，其實始終即係比較嚴重啲嘅個案啦，甚至死亡，其實都是老人家始终都是集中多一些，特别是有一些慢性疾病，其实80%以上都是有些慢性疾病就有些严重个案出现的。那今个季度也都有些严重或者死亡个案出现，有一个小朋友，那其他老人家一些特别65岁以上都是会有些流感相关的死亡个案出现。那所以就这个有少少月份相对来讲有些不寻常，那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留意的。 咁而家即系我哋都讨论紧嗰个季节性嘅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咧。咁即系现时呢个计划个覆盖同埋即系本身嗰个嘅设计，系咪都已经系足够去保障到18岁以下嘅香港居民啊，同埋中学生啊，或者系能够有效咁去控制到而家现时嗰个传播速度咧？ 理论上就系嘅，即系譬如啱啱提过有一个最近一个儿童嘅死亡个案系17岁嘅，咁但系佢本身因为有啲慢性疾病啦。咁好唔好彩啦，佢本身就根據資料就冇接種到呢個流感疫苗。咁當然話17歲平時嘅個案就未必話覆蓋喺呢個即係資助教育裏面。咁但係因為佢冇有慢性疾病，其實都係一個建議嘅群組嚟。咁大家留意返，即係除咗小朋友6個月或以上啦，咁其實年紀大啲，即係唔需要話好年長，其實50歲或以上啦，已經有政府資助去打呢個流感疫苗。咁我哋發覺喺50歲以上咧，其實嗰、那個即係併發症嗰機會率其實已經開始增加啦。咁所以 覆蓋其實應該是夠的。咁、啊、今年嗰、那個過往一段時間嗰個流感個疫苗接種率其實都幾好嘅，六月嚟。咁但係就今年又可能有其他因素影響咗啦，新冠疫情啦。咁啊有少少即係原本譬如特別係一啲喺學校打疫苗嗰啲數字原本一路上緊嘅，啱啱就今個季度就稍稍又好似追唔翻之前嗰個上升個軌道咁樣。咁、所以就一定有進步空間，可以再覆蓋得好啲嘅。老人家嗰方面都係嘅。 除咗接種之外咧，咁大家都會去講緊就係嗰、那個即係個藥啊，藥嗰個嘅情況。咁、之前就一直講話好似會驚流感嘅藥劑咧，即係特敏福咁樣咧，就供應緊張。咁其實有冇一啲相關嘅措施？第一咧，有冇呢一個咁嘅狀況發生啦？第二就是、如果有嘅時候，係而家嗰個入即係入貨嘅嗰個狀況係會唔會容易咧？ 嗱，佢主要有問題嗰個係一個水劑嗰、那個特敏Tamiflu 特敏福嗰個供應啦。咁據我了解，即係藥廠本身都即係較早時間知出個情況，亦都會作出一啲即係 生產鏈上面嘅一啲調整啦。 所以就應該就我了解就應該唔會話真係有好大嘅問題嘅。咁所以打市民又唔需要話即係過分憂慮咁樣嘅。 睇翻而家流感疫苗接种率喺一啲高风险群组里面嘅数字啦，咁讲紧系65岁或以上嘅人士系唔足50%，小学生系大约60%，5岁以下嘅儿童咧就大约30%。你点睇呢个接种率啊？同埋有咩方法可以再提高啲咧？ 嗱，好似啱啱咁讲啦，即系小朋友嗰度咧，其实过之前嗰几年咧就慢慢上升紧，因为即系以往就冇呢个学校打针，依家覆盖慢慢大家个計劃成熟咗上緊，咁依家今年可能情況特別啲，又少咗嘅話，可能家長即係有啲家長都個諗法都係又打完新冠又唔想打咁多針咁樣，咁所以但係大家都留意翻，即係我哋復常嘅時候咧，流感個病毒一定會翻翻嚟嚇，咁一定數字上面會增加，一定會有啲小朋友係比較嚴重，咁所以大家記住真係未打都要打翻嘅，即係啲特別有高風險群組，咁年紀大嗰啲都係啦，咁知道無論係喺即係政府的系統裏面覆診緊嘅，甚至冇喺政府度跟緊嘅，咁50歲以上啱提過都有資助嘅，係可以問翻自己嘅醫生。咁最緊要市民係知道流感咧，的而且確係一啲高風險群組咧，係有機會引發本身即係因為流感直接引起一啲併發症或者死亡啦。而事實上啲老人家咧，亦都會誘發一啲其他嘅慢性疾病去急性病發，特別係咧。已經有好充足嘅數據咧，知道就算急性中風同埋急性心臟病發咧，都會喺流感之後咧明顯個比率增加咗。咁所以大家要最緊要明白呢個情況。咁而流感疫苗係用咗好耐嘅啦，非常非常之安全嘅。咁所以就鼓勵大家一定係想要接種翻。 但頭先引述嘅接種咧，都係講緊小學生或者以下啦。嗱，咁至於中學生又應該點樣咧？應唔應該即係去將佢哋納入一個優先接種咧？嗱，港府咧舊年年底就將中學生納入呢個優先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嘅群組啦。咁佢哋可以免費接種嘅。咁劉宇龍教授咧就早前就透露咧，委員會咧日前又再開會，咁就建議下個年度继续将中学生纳入优先群组，你又点睇中学生呢个群组嘅风险啊？ 通常我哋小朋友越细咧，就担心即系免疫系统嘅关系，就会系有啲流感之后有并发症出现咁样啦。咁较年长嘅小朋友或者即系差唔多成人嘅一啲中学生咁嚟讲咧，佢的而且确如果佢本身健康状况良好咧，即系佢流感之后出现个并发症嘅机会率系比较细嘅，相对嚟讲比較啲比較少嘅小朋友，咁但係我哋從來知道啲呼吸道嘅病毒咧，其實喺學校裏面咧，即係傳播咧，通常係比較明顯啲，而延伸到咧去到成個人口啦，特別係翻返去家庭或者一啲有年長人士嘅家庭咧，都會繼續將個疾病傳播去。咁所以就如果中學生都自然情況之下，佢都可以得到資助接種嘅疫苗嘅話咧，其實某程度對社會成個社會嗰個流感嗰個疫情咧，都一定會有相當嘅幫助。咁所以一定係歡迎呢、這個即係資助係繼續延伸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醫生，多謝你。 唔該曬。 林偉信醫生咧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嚟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傾。 我是2023政坛新秀 Jerry， 加入了政坛这个大家庭差不多半年，我觉得非常之充实。 每次节目都学到好多嘢，尤其系语言技巧同埋搜集资料嘅技巧，对我未来嘅学习同埋发展都好大帮助，所以我好享受呢个过程。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CIBS 人人广播， 想了解多啲，行出去好啲。 搭咗咁多条扶手电梯之后，我哋终于嚟到香港岛嘅摩罗庙街啦， 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喺英政府诶，系揾好多印度人过嚟咧，做一个雇佣兵啊。咁我哋香港人通常叫呢啲人咧叫摩罗，咁所以咧佢叫摩罗庙。附近仲有一条叫摩罗街嘅。 CIBS 节目《最熟悉的陌生城市》，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8啊，自由风，自由风咧呢一节咧想讲下咧系一啲美食指南嘅一啲推介啊，咁究竟相关即系获选嘅一啲食肆系点样去做落去嘅咧？咁嗱，近期咧就系见到呢个美食指南米芝莲咧，咁就公开咗咧呢个嘅比较系比较平价嘅或者系一啲食肆嘅推介啦吓，咁咧就见到咧系72家嘅食肆系获得推介，香港嘅食肆咧系占咗65家，其中咧6家咧系新上榜嘅，咁咧就你知啦，即系呢啲嘅推介咧系出咗之后，咁当然咧就得到公众嘅关注啦，可能多咗生意啦， 一定啦。 但同时间咧就可能真系会惹嚟咧加租之祸， 亦都一定啦，系啦。 咁究竟啊，即系获选呢啲嘅美食指南嘅推介，究竟系即系好事唔好事咧？咁同埋即系究竟啊，即系呢个亦都系疫情之后啦吓，咁啊出。到嚟嘅一個美食指南嘅推介啦，咁應該點樣理解呢個嘅飲食界嘅市道呢？ 係啦，咁啊，即係當然嗰6家嘅新上榜嘅食肆裏面咧，其中有都係通常以親民嘅價錢啊，同埋即係當然係要有廚藝一定要相當好啦，就去即係去上榜嘅。咁其實呢件事本身係件好事嚟嘅。咁但係當然，正如頭先陸宇光你所講啦，其實咧就算係咪成為一位之年咧？那個餐廳之前咧，其實疫情過後咧，其實大部分你問翻啲餐廳咧，都有加租嘅壓力噶啦。咁啊，如果當選埋米芝蓮嘅一個即係上榜嘅話咧，就更加可能咧，即係加租嘅壓力或者佢個即係嗰個機會會相當之高啊。咁所以即係究竟係啦，咁樣稱完之後，究竟係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咧？咁啊，真係要問翻相關人先知啦。 嗱，今次講緊呢個嘅推介名單咧，就係未係一個完整名單嚟噶，不過係一個率先公開啦，就由評審員推薦，價格比較。实惠嘅所谓必比登推介名单啊，咁头先讲话有6家系新上榜啦，咁其中一间咧就系我哋今日都请嚟啦，咁就系其中一间上榜小店叫做鱼侍者吓，鱼就系一条鱼个鱼啦，事务个事啦，鱼侍者嘅东主唐希宏 Hyphen 啊 ，Hyphen 你好 ，Hyphen 你好。 Hello， 主持明明你好啊， 你好啊吓。咁根据米芝莲嘅简介咧，咁你哋就位于炮台山港铁站附近啦，小店嚟嘅，咁就以制作鱼肉小食同鱼面而闻名啊，仲话你哋嘅街头小食咧系充满玩味，系有创意嘅，创意十足嘅，亦都有譬如话炸鱼条啊，或者系一啲模仿墨西哥玉米片嘅炸鱼皮咁样啦吓。不如讲翻你哋嘅故事先啦。知道咧，你哋开业嘅时候咧，正正就系疫情发生咗之后。 系啊，的而且确啊，其实我哋系2020年7月就开张嘅，我用7月27号开张嘅。其实开张嘅头一个礼拜就林郑就宣布全面禁堂食嘅，系的而且确系喺疫情下开张。 吓咁呢几年嚟系点样过嘅咧？ 呢几年嚟，其实即系一开张。林鄭宣布啊，全面禁堂食啊，跟住之後有限聚令等等，其實係真係挨打嘅，可以算做。咁但係即係因為我哋疫情下開店嘅，咁好在我哋都一開頭都諗住做多啲外賣嘅，所以好多菜式都係外賣 friendly 嘅。咁同埋即係真係真心好多謝啲員工啊，同埋啲顧客啊、啲街坊啊、啲客人們嘅支持啦。係啊，即係我哋有一段時間係生意差，可能真係。我哋去逐家逐户附近啲小商场嘅可能布贴仔啊，教补习社仔啊，教人弹琴啊，咁细细间嗰啲派嘢食俾你试下，叫佢哋诶可以，你哋因为通常嗰啲系一人嘅铺头嚟嘅，叫佢哋诶你哋可以非繁忙时间打个电话嚟俾我哋，我哋送过嚟俾你都得嘅，咁真系有 有呢啲咁嘅效果係翻到嚟嘅，係有呢啲慢慢累積，一步一步咁累積。咁多謝啲附近嘅街坊客人咧，真係要咁，所以就都總算啦，係捱過咗嚟啦。咁而家呢個有呢個米芝蓮個必備燈推介，其實都真係要多謝佢哋，所以都係。有个少少嘅藤心针啦， 直接恭喜晒！咁头先咧，我哋都即系有讨论过咧，就系呢个一定系一个开心嘅事情啦。咁另外咧就系有机会咧就系加租嘅问题，即系因为近期个个都有讲，就系业主都开始有加租嘅行动啦，因为疫情过后啦咁样。咁你攞咗米芝莲上榜之后，除咗顾客光顾你之外，业主有冇嚟光顾你啊？ 业主仲未，业主可能知道我哋系真系呢个礼拜真系好忙，忙到日日都系多谢客人嘅支持。但系我估全香港喺香港地住嘅人都系租客嘅话，都会担心加租呢个问题噶啦。咁啊，租金上咧，业主都未同我哋倾嘅。咁但系其实个业主好好嘅，我哋有一个业主，即系喺疫情第二、三、四、五波嘅时候咧，分别佢都有少量嘅减租咧，去帮我哋挨过最艰难嘅时刻嘅。咁所以。即係講真啦，我哋而家都仲係守業階段啦。雖然近呢個禮拜係比較旺，但係希望業主都高抬貴手啦，等我可以繼續將我哋呢啲咁俾心機嘅創意魚品啊，俾多啲街坊，俾多啲其他地區嘅人去試下咧。 都睇翻少少資料咧，其實真係有啲人咧，過往會形容呢個嘅美食指南推介咧，即係所謂死亡之吻啦。咁因為咧，就唔少之前獲得榮譽嘅店鋪咧，係因為加租咧而結業嘅。咁啊，2020年啦嚇為止咧，咁香港有32間食店咧，就係獲得呢個嘅街頭小食嘅推介。不過咧，當中兩成獲獎之後咧，就係被業主加租啊。咁有啲嘅鋪頭咧，都係結果係。劫收场，即系你哋点样去？你哋有冇同业主已经系倾紧，定系点样咧？定系即系点样去挨过呢一关咧？会 咁大镬噶，原来有呢个咁嘅两成啊！好，咁啊，其实即系因为我哋讲真啦，即系加唔加租呢啲，其实都唔系我可以决定到嘅事，因为始终个地方真系个业主噶嘛。咁啊，即使啊，业主系要加租都好啊，咁但系我觉得我哋即係本翻原本嘅初心先啦，即係繼續做翻，俾心機做翻啲好嘅食物，注重翻品質，注重翻服務，注重翻等等不同嘅嘢，俾翻我哋客人。咁我相信，即使加唔加租都控制唔到嘅事。咁反正都係咁嘅情況下，不如努力做好自己就係啦。同埋呢個業主其實係十分之好人嘅，講真都真係，佢真係唔止一次支持過我哋去減租，係啊。咁所以我相信佢都食住我哋嘅。 嗯，你点样睇嚟紧个生意前景呢？即系当然而家系获选推介嘅名单，当然就会吸引到一啲客源啦。咁但系我哋今日节目嘅初时都有讲过啦。咁而家真系所有嘅 内货 系啦，食物嘅成本啦，内货价都系上升啦，好多嘅一啲营运嘅成本压力嘅。咁你自己点样睇嚟紧个营运前景？ 嗯，即系呢度其实都系。是餐饮业是难做的，讲真的，即是你冇生意的时候，嗰阵你就会啊死啦，冇嘢做啦，搵啲咩做呢？可能好似我一开头咁样，周街逐街逐店去派嘢食啦。跟住去到有生意的时候，就哎呀唔够人手啦。即是呢个礼拜，即是多谢客人的光顾啦，是真的太长龙，我哋真的做到是都比较辛苦的，多谢同事们真的要喺度。系咁，所以嚟紧啦，同埋你亦都讲到啊，食材的成本上涨是即係真係升咗好多，即係可能以一桶油為例啦，我睇翻即係可能原來一年零前係啦，係$200留下，即係依家係已經係$250一桶油咁樣都未定嘅，係咁，所以個價格真係浮動得好勁，啲成本啊、啲食材等等，係咁，所以呢度嚟計係難行噶，我覺得 會唔會有一個加價嘅壓力咧？即係唔係個其他成本，係你哋自己嘅食物嘅加價壓力咧？ 加嘅食物有噶，即系都好老实咁讲啊！所有嘢即系食材啦、人工啦、请人上亦都系好难啦，系啊。咁佢哋其实系会有加价嘅压力噶，即系租金上我都未同业主倾啦，系啊。呢啲样样嘢其实都全部都系钱，系啊。 即系 咁而 啊，继续系 系系咁而当中，我想讲一点咧，人手即系。钱唔钱都系有问题啊！有冇人去帮你开工咧，亦都系一个好需要关注嘅问题。 系咯，讲下人手方面好唔好啊？ 系啊，因为人手即系你都知，可能个劳动力人口其实减咗好多，系新闻见到。其实 請人是非常非常之難，係啊，即係你話啊，用高價去請人，小店又真係承受唔到，係啊，即係繼續去用翻呢個價格去請人啊，可能啲人嘅質素又未必係令到可以我哋合到我哋要求，繼續做翻我哋嘅品質出嚟俾人，所以其實係左右做人難之下咧，其實係辛苦咗我啲同事啦。即係一路幫住我嗰幾位同事，其實佢哋係一打三、一打五咁樣。尤其是呢個禮拜，即係係啊，即係佢哋翻15个钟都有噶。係呢個禮拜，即係好似我咁啊，我自己聽日6点钟就要翻鋪頭去繼續佢哋幫手幫佢哋手。我本身唔係一個做開廚房廚師嘅人，其實係啊，但係其實都需要，因為即係我哋即係客人係我哋老闆啦，咁所以我哋佢哋先係老闆，咁所以我哋都盡我哋能力去提供翻我哋所有嘅菜式，希望開得曬個 menu 啦，最好嘢食啊，最好嘅品質俾佢哋啊。但係呢度嚟講，即係自己都未知道，可能啊一年之後究竟係點啦。但係唔好講一年啦，即係呢一兩個禮拜啲人多咗啦，甚至乎一兩個月後啊，開通咗關啊，啲人慢慢翻嚟香港咧，係的而且確有。雖然啦，前嗰排係真係去旅行走咗好多人，咁但係慢慢睇到係好咗嘅，比起疫情嘅時候，咁但係請人嘅問題就出嚟啦。咁所以喺呢度我自己你話點樣去行咧，都未知住。但係即係喺呢度再次真係要多謝員工咯，即係真係輪住一個二兩個十五個鐘 都好辛苦啊，係啦。咁喺講翻個顧客嗰度咧，其實即係你哋都主打係一個以一個即係好物超所值嘅價格，佢即係相對於你哋嘅品質啦，係去售賣你哋嘅食品啦。咁喺你哋嘅嗰個食客裏面咧，其實主要係一啲即係基層嘅食客啦，跨區嘅食客啦，定還是點樣咧？即係你點樣去決定啦？之後即係而家成本上漲啦，究竟加唔加？其實都對你個即係食客嗰組成部分都有一個好大嘅決定性，係嘛？ 係啊，即係其實我自己其實講返炮台山鋪先，炮台山鋪其實係以街坊或者附近返工啊、附近住啊嘅朋友啊、客人啊為主嘅，係啦。咁而係即係可能因為啊，其實一個月前呢，我哋3月13啦，好似係已經被推薦咗為米芝蓮之星推介嘅，嗰時已經多咗啲人呢係外區走埋嚟啦。跟住前幾日即係一個禮拜前嘅事啦，就係講埋必備登推介啦，咁其實就更加多外區嘅人走埋嚟。咁其實外區嗰啲人，我估即係都係屬於唔好話基層啦， 唔好意思， 正常係 唔好意思，時間關係要傾到呢度先啦，下次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啦嚇。 好， 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嚇，拜拜， 拜拜。